迎各位翻到嚟今晚嘅自由有偈倾，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杨俊贤。咁虽然我哋成日都话啦，自由咧会讨论好多大嘅问题，有好多重要嘅课题咧都系自由所探讨嘅。但同一时间咧，我哋嘅小日常里边都有好多哲学系值得我哋去讨论、去发掘嘅。咁当然就包括咗咧，好多时候大家都会中意听嘅音乐。咁究竟音乐有咩哲学可言呢？我哋今日会同大家讨论下咧音乐同哲学嘅关系，尤其是音乐究竟点样引致我哋有唔同嘅情感？点解我哋有时会话某啲歌系好听嘅音乐，系快乐嘅音乐，有啲又系伤感、系悲伤嘅音乐呢？欢迎嚟到今晚嘅好青年音乐厅。咁咧，我哋今日咧请咗两位咧读哲学嘅朋友，但同一时间咧都系玩咗好多年音乐嘅，即系除咗听之后咧，仲有玩添嘅，系啦。咁包括咗咧Mantles 系啦，大家见过啊之前，咁咧同埋 Howard。咁都系唔少得啦，我哋嘅呢个拍档主持啦，系啦，阿余许家余，系啦。咁我哋翻翻嚟我哋今日嗰个题目度啦，即系音乐嘅哲学。咁大家都知道，其实音乐有好多哲学可以睇嘅，即系如果上网 search 咧，音乐哲学咧有好多个问题会讨论，譬如咩先算音乐啦，咁音乐系咩嚟嘅咧咁样样。咁我哋即系今晚即系就有计倾得一个钟嘅啫，咁我哋就严即系将问题收集去到一个我哋今晚最想 focus 嘅一个题目度，就系音乐同埋情感嘅关系 emotion。系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好多时候你听某啲音乐咧，都会觉得某啲音乐咧系叫做开心嘅音乐，有啲音乐咧相对嚟讲系伤感悲伤嘅音乐。咁究竟点解咧？咁 Mantles 可唔可以举例子俾大家，即系介绍下点解有啲音乐系伤心，有啲系开心咧？即系用咩例子可以说明下我哋？ 伤心嘅音乐咧，我暂时谂到，不过开心嘅音乐咧就立刻谂到。咁啊，例如有一首歌咧就叫做《Joy to the World》，中文就系翻译普世欢腾啦。大家觉得应该都系好开心嘅一首歌。咁啊， 唱两句听得唔得？即系我惊啲人唔知 道。就系Joy to the world, the law is come。咁啊，就系咁啦。咁呢首歌咧，我哋普遍都会觉得系开心。咁其中一种解释咧，就系认为佢嘅曲调咧系大调，而大调咧正正系俾人一种欢愉、兴奋嘅感觉。 嗯，我知道即系除咗即系以圣诗嚟计啊，除咗普世欢腾之外咧。早排咧，即係香港曾經風行一時嚇、啊，即係上咗某啲可能上過某啲大台嘅音樂流行榜添，我唔知道會唔會就係、是、有一隻歌叫做《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係啦，就係、是、非常之洗腦嘅，即係我有一次喺香港，即係太多人唱啦 ，hit 到咧早排，跟住我喺地鐵又聽到，邊又聽到， 搭地鐵經過已經聽到啦， 係啊，即係覺得我未試過發現香港係一個咁有宗教感嘅城市嘅，即係。去到邊度咧？除咗錢之外，有第二種宗教，即係哇，周圍都聽到呢個音樂。咁依隻音樂可唔可以幫我哋分析一下咧？即係究竟佢中間，譬如頭先話過 ，Joy to the World 係大調，所以比較有歡樂嘅感覺。咁呢隻歌又點樣呢、 如果同曲調嚟講嘅話咧，升 Hallelujah 咧，佢本身係 A minor 嘅，咁但係中間咧轉咗做 C major。咁啊 A minor 同埋 C major 咧，其實係 relative 嘅。咁啊，不過最重要咧就係頭先講過。Major key 嘅話咧，會俾我哋一種歡愉興奮嘅感覺。但係呢首歌咧有啲特別嘅，佢一開始咧就係小調，所以咧佢有別於我哋一般聽嘅歌咧，佢係會一嚟咧就係比較沉著嘅，咁跟住之後咧先至慢慢提升到比較興奮，跟住最後咧又係翻去 minor A minor， 咁啊會有一啲沉著嘅感覺。咁啊呢個除咗曲調之外咧，可以同佢嘅呢、這個 rhythm 上面去講咧，佢每一下咧都係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即係第一下咧都係好似俾人感覺咧踏咗一下地，好踏實嘅，有一種沉著嘅感覺。所以喺呢個意義之下咧，似乎咧一啲曲調啊，同埋佢嘅 rhythm 啊，佢嘅拍子咧，都會影響嗰首歌引發嘅情感咯。 嗯。你點睇啊？即係聽講你好熟呢隻歌喎， 我完全唔係熟悉呢首歌。不過咧，我一講起呢首歌咧，我就唔係話特定話諗起啊呢一首歌咧，就係、是、因為佢係 major 或者 minor， 於是咧就另外引起某一啲情感啊。我反為咧比較覺得呢首歌，如果真係引起我哋某啲情感咧，就係、是、似乎佢有一啲 context 啦，即係例如如果你平即係。如果冇前一排發生嘅一啲事情啦、你聽呢首歌咧， 發夢嘅時候， 係啊，你可能你冇發夢去做某啲嘢嘅時候咧，你聽呢首歌咧，即係例如我咁樣，我本來個人就冇乜宗教感嘅，係啦，咁我聽嘅時候就覺得哦 ，OK， 一首普通嘅聖詩啊咁樣，但係而家聽落去咧，我自己都好似即係有啲崇高嘅感覺，即係覺得呢一首歌，尤其是可能係 我有時喺唔係好適合嘅地方就出現，聽到呢首歌，一班人喺度唱咧，就覺得我、哦、即係唔係聖堂或者教堂就聽到，即係可能總之喺某啲地方啊，一班人聽到一班人咁啊唱，跟住覺得咦係喎，有種奇怪嘅崇高嘅感覺。 你啲講法將之前發生嘅某啲事、某啲運動咧，變咗一個好。即係題外話啦嚇，即係提升到好高嘅層次，因為你個人冇乜宗教感嘅，去聖堂啊，去教堂都感受唔到嘅聽只歌，反而你喺某一啲發夢嘅場合咧，竟然會突然間覺得有個宗教感，即係令到你冇宗教感嘅人都有， 唔係我估呢樣可能就係我哋有機會等陣提會提一提嘅，即係可能我可能有一啲信念啦，呢啲信念喺某一啲嘅時候，即係我有某一啲信念，而我自己咧喺某一啲咁嘅情況度。在某些特定的情況聽到這些歌就可能 trigger 到我有某類型的情感，而那樣情感不是說一般而言在宗教上面宗教場合都會得到的一些感覺、嗯、是的沒錯、 嗯、所以可以見我們今天的題目，我想現在即是觀眾都 get 到了，如果音樂是似乎、啊、我們一般而言會將分類為是開心的，有些會比較不開心，甚至有不同的情感，即是開心不開心是最大的那個分類、嗯，當然有好多再仔細啲嘅分類啦，可能憂鬱嘅嚇，或者孤獨嘅咁，係好多唔同感受嘅。個問題個哲學問題就喺呢度啦，就係、是、即係其中一個音樂作重要嘅問題，點解嗰啲歌我哋會話佢係有某種情感咧？係、話佢係開心嘅，話佢係唔開心嘅，嗰、那個原因喺邊度？究竟我用啲乜嘢條件去決定究竟一隻歌係屬於邊一種情感嘅咧？嗰、那個條件嘅討論咧就係、是、音樂哲學其中一個重要課題，即、就、係、是、哲學呢個音樂同埋情感嘅關係，係啦。咁頭先當然就分析過啦，其中原因就係曲調啦，即係佢係大調定小調。但係個問題未完嘅、嗯，因為我哋個問題仍然喺度，就係點解大調嘅一般而言，我哋就會將佢分類為係開心嘅、歡騰嘅；小調嘅就會比較係悲傷嘅音樂。咁呢個問題就會喺呢度咯。 嗯、我想因為如果咁講咧，其實有一啲可以話位觀眾可能會覺得咁會唔會好其實係一個心理學或者科學嘅問題嚟嘅，即係究竟我哋聽到某一啲嘅所謂嘅譬如大調或者小調啊，聽到啲咩嘅 melody 就會引起我哋咩情感，就好似其實好似我哋肚餓，跟住就會食嘢咁樣，其實不外乎就係一個好生理嘅反應嚟，即係有一種咁嘅睇法。咁 即係你咪做下實驗咯，係嘛？即 係 呢啲歌係快樂定唔快樂嘅，你咪捉啲人去聽一下，跟住睇下點咯，係嘛？ 就係、是、有另一啲睇法、就是，就係譬如我之前做下功課嘅時候咧，即係預備呢一集，咁就睇到有一啲講法咧、就是，就係點解即係佢純粹説明啊？我哋究竟點解可以喺一個聽一首音樂嘅時候咧，聽到佢好似表達緊某一種情感？咁佢嘗試唔用一種科學嘅方法去講某一種 causal relation， 而係講咧將佢睇成為某一啲意義或者某一啲嘢嘅傳遞，即係某一種表達嚟嘅。咁佢對比就係譬如我哋話語言係 express 緊我哋嘅某一啲 meaning 嘅，即係我哋聽我哋而家咁講嘢啦，然之後你聽到我講嘢，咁你咪 get 到我呢個 expression 呢一句句子背後嘅咩語言咯咁樣。咁佢就話咧，其實音樂咧可能可以睇成為一種 expression 嘅，就好似語言咁喺呢個意義啊。就是我哋透過將嗰種音樂，即係聽嗰首音樂嘅時候咧，將佢睇成為表達緊某一種情感，就好似語言表達緊某一種意思咁。咁嗰個表達嘅過程咧，就讓我哋聽嘅時候咧 get 到嗰首音樂咧，其實係想傳遞某一種感情。咁而呢一個理論再推一步咧，就係咁嗰個情感喺邊度嚟？於是一般嚟講咧，就譬如語言個 case 啦，就當然係有一個人有啲嘢想講啦，咁所以我講某啲嘢，然之後你聽到咪 get 到我嘅 meaning 咯咁。咁而喺呢一個嘅音樂嘅 case 咧，佢哋就會話，似乎咧就係一係咧就係個作曲家，即係作呢首歌嘅人喺作嘅時候咧投射咗或者用某啲方法去嘗試將佢嘅情感放咗喺入邊，或者某啲組織方法啦，然之後將佢變成好似佢嘅語言咁樣 express 出嚟。一系咧就係 perform 嘅時候，即係演奏啊或者點樣嘅時候咧，嗰、那個演奏家咧透過嗰首歌表達緊佢當時嘅情感。咁於是我哋就會有一個人有情感嘅人，透過某一啲 expression 去表達佢嘅情感。於是我哋就會有某一種感覺，即係一種某一下 expressionist 嘅睇法就咁樣講。 所以用呢個講法就會係其實點解某一隻歌係開心或者唔開心，係好取決於嗰個作曲家或者嗰個演奏者。嗰、那個作曲家或者演奏者咧，喺作或者演奏嘅時候，佢嘗試希望將自己情感投放到嗰隻歌度。咁歌就好似語言咁啦。咁我聽到之後咧，佢就成功嗰、那個演奏家或者嗰個作曲家咧，就成功表達到 佢自己嘅情感。於是嗰隻歌，如果佢想表達嘅係一個開心嘅情感嘅時候，嗰隻歌咪就係開心咯。如果一個演奏家或者作曲家想表達嘅一個唔開心嘅情感嘅時候，佢咪唔開心嗰隻歌，係啦。所以呢個所謂 expressionist 嘅 theory， 即係表達嘅理論咧，就係睇下究竟表達嘅嗰個人係想用啲咩情感表達出嚟，咁就引致到嗰隻歌係開心或者唔開心。大家點睇咧？對呢個講法，即係頭先譬如 Mantles 唱歌嘅時候咧。唱John to the Well 時候就某意義上嚟講就決定咗隻歌開唔開心嘅，雖然你唔係完全決定曬啦，因為有個人作曲噶嘛，係啊，但你個表達都係其中一部分嚟嘅。 所以其實我都同意呢個理論， 係嘛？ 因為但係咧有啲奇怪位嘅，我自己覺得呢個所謂表達嘅理論啦，咁第一樣咧，可能第一樣可能諗到嘅嘢就係話，咁唔係所有作曲家作所有歌嘅時候都會有一個 idea， 就話我作呢首歌嘅時候想喺唔同嘅即係 listener 啦到 arouse 到啲乜嘢嘅情感㗎嘛，即係我覺得至少唔明顯啊，即係話即係頭先嗰種講法就好似我寫本小說咁樣，嗱嗰啲小說呢就有啲嗰啲句子有某啲內容啦，嗰啲內容呢你睇完之後 understand 咗之後呢 suppose 你可以有某啲感覺，但音樂係咪好似即係語言咁樣咧？即係話啊，某一個 key， 即係例如我哋頭先講啊，即係大調小調啊，原來你用大調嘅話咧， 就好似個字咁， 係啦，冇錯，就令係啦，冇錯，就會你咁樣作咧，就會令到你開心，或者你咁樣作就冇咁開心咁樣。你會唔會即係有冇一個咁清楚嘅 intention？ 即係我會懷疑作者， 因為如果用語言嘅話好唔同啊，語言就我哋約定俗成咗咧，某隻字有某個意思，所以我咪用嗰個字表達某意思咯。但如果感覺上就變咗係大調咧，就好似約定俗成咗，會係有某一啲譬如開心嘅感覺，所以我用嘅時候就 suppose 對手都會 get 到，對面都會 get 到，咁你就懷疑係咪有呢樣嘢啦？ 係啦，我自己就幾唔同意嘅。如果你問我嘅話，係啦，即係最大問題唔係話嗰啲大調小調係咪約定俗成問題，而係直頭係咁我作曲即係作曲家緊係咪有一個諗法，係我作嘅時候係真係特登要。令到大家喚起某一種嘅感覺， 因為甚至有好多例子係可能係作歌嘅人咧，甚至係冇任何情感嘅，冇嗰個情感咧，起碼 佢唔係好開心嘅時候去寫《Joy to the World》嘅。 係啦，咁會點咧？咁樣嗱，呢個理論有冇得救呢？我哋下一節翻嚟可以繼續討論，而且我哋會介紹其他理論嘅。歡迎大家翻嚟第二節嘅哲學有偈傾。咁啱啱我哋講到咧，有一種叫做 expression theories 啦。咁咧呢種 theory 咧就會講話，其實一隻歌開心唔開心咧，係取決於嗰個作者或者嗰個演奏者咧係點樣表達嘅。咁後頭先啲批評啊嘛，可唔可以再 further 即係釐清一下嗰個批評？ 其實咧，喺第一節嗰度咧，我講咗兩樣嘢嘅。第一樣咧就係關於音樂嘅內容啊，即係話究竟嗰啲音符咧，佢嘅內容會唔會好似即係我哋語言咁樣啦？即係例如。我哋日常語言啦，唔同嘅字咧就話啊，呢、這個字咧就係有某啲 reference 某啲 refer 某啲嘢啦。音樂會唔會都係咁樣咧？嗱，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話音樂，例如頭先講 expression theory 啦，個問題就係話會唔會係作曲嗰個人或者係演奏嗰個人咧？通過嗰個音樂咧，去令到咧聆聽嘅人有某啲情感嘅。咁呢個其實係有兩個問題嘅。咁 expression theory 咧，想帶出嚟嘅問題就話想。講主張嘅嘢咧，就係話，其實咧嗰個 emotion 咧，就係個作曲個人同埋或者個 performer 咧，咁想帶出嚟喺個聆聽嘅人度 arouse 出嚟嘅一啲感覺咯。呢個就係嗰個問題。但係呢個其實有兩個問題嘅，係啦。 我估我可以係咁樣試下幫手 defend 少少嘅，即係有時候咧，當然其中一個重點就係嗰個作曲家或者 performer。可以利用到嗰啲音樂，好似作為語言咁，希望 arouse 啲咩啦。但我估佢同一時間有時係未必嘅，即係因為有時都係用語言做比喻，有時會用另一種做比喻，就譬如舉個例，喊同埋笑呢啲咁嘅表達方式。因為譬如你喊咁啦，我喊我唔係真係想喺你即係你聽到我喊啦，唔係想喺你嘅情感世界度勾起你唔開心嘅嗰個情感噶嘛。我純粹係表達我而家唔開心，我 express 出嚟。咁於是有一種理論就係褪少少嘅。就佢未必要講到咧，將音樂睇成一種語言咁，跟住咧嘗試我表達，跟住希望你 get 到。有時可能唔係嘅，純粹係咧，我嘗試用音樂好似喊咁，就係想表達我而家某個情感。你 get 唔 get 到，未必係我好 care 嘅一件事。當然有好多時候會有機會你 get 到啦，係啦，咁於是嗰個 音樂同埋語言似乎唔類比啦、嗯。音樂唔係約定俗成喎，咁咁呢個位可能可以解決到嘅。 唔等於佢唔係一種 expression 嚟嘅，即係 係啊，都係 expression 嚟嘅咁樣。 但係呢個講法都係回應唔到 Howard 頭先第二個 point， 同埋即係個問題就係、是、第一好多情況之下咧，其實嗰個音樂聽緊嘅人咧，喺唔同嘅時候聽或者唔同嘅人聽咧，其實似乎有機會 get 到嘅嗰一種所謂嘅情感係有啲唔同。咁但係譬如喊啊或者係笑呢一啲咧，多多少少係 fixed 一啲。咁如果似乎 expressionist theory 去講嘅話咧，就係嗰個情感係取決於嗰個人，即係嗰個作曲家或者 performer 佢哋嘅情感嘅話咧，冇理由個落差會即係容許個落差會咁大嘅似乎。第二就係、是、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始終嗰一個就頭先第一節尾咧，我哋提到其實好多時候作曲嗰個人或者 perform 嗰個人唔係喺好開心嘅情況之下去 perform 一首譬如 Joy to the World 或者頭先 Mantles 唱嗰幾句嘅時候，都唔係明顯地係好開心嘅。咁所以似乎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咁冇背後嗰種情感，即係有個人佢可以感受到嗰種情感嘅，佢唱緊嗰首歌，但係佢唔係有嗰種情感，所以佢唔係表達緊嗰種情感，即係呢一個 expression theory 始終似乎好難去回答呢個問題。 嗯嗯嗯，所以就算係嗰個人咧本身冇嗰個情感咧，佢都有機會唱到一首或者表演咗一首咧係開心嘅歌咁。咁、如果嗰個人係冇開心嘅情感。啊、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咧，就譬如你酒吧要演出，你彈得好開心，嗰陣係翻工噶嘛，你再彈啲廣工添啦。但後面只歌係開心嘅，甚至會彈到啲人好 high 嘅，係即係好開心嘅歌嚟嘅。但係嗰人係冇嘢 express 嘅，甚至作嗰人都未必有嘅。因為即係佢都係打份工或者作嗰個 poetry 都係。咁點樣解釋咧？就似乎 expression theory 就有個不足喺度。咁、於是呢個就似乎可以引落去我哋即係另外一個 theory， 就係我哋叫做 arousal theory 啦。係啦，咁呢個係我自己覺得係一套。我覺得幾好嘅理論嚟嘅，我自己有啲 buy 呢套理論。咁頭先講過咧，就係 expression theory 咧，最重要嘅係將佢睇成一個唔係科學嗰種研究嘅，就好似語言咁樣，就諗下咧嗰個表達者想表達啲乜嘢，即係睇成一啲有啲 meaning 喺背後嘅音樂係，跟住就揾翻個 meaning， 就哦就係、是、個 express 嗰個人咁樣樣。咁但係咧，我哋似乎咧又會咁樣講，就係、是、好多時候調翻轉嚟睇咧，一隻歌開唔開心？定係傷唔傷心咧？好多時候又反而係調轉睇，睇下佢係咪可以喺嗰啲聽嘅人裏面咧，去 arouse 到、引起到某一啲情感。咁、如果得嘅話咧，我哋有時會唔會可唔可以咁諗咧？就係唔係睇下嗰個人 express 啲乜嘢，而係睇下聽到嗰首音樂嘅人咧，普遍而言聽到呢隻音樂會有啲乜嘢嘅情緒反應。咁、於是我哋就會話啦，呢隻歌咧係開心或者唔開心。咁依、這個就自然同科學嘅關係會大翻啲，或者心理學或者認知科學，因為。咁某啲類型嘅音樂會引致啲咩情感呢？呢、這個似乎係一個可以用科學或者用心理學研究嘅課題嚟、譬如大調原來咧就係同我哋即係可能心理結構有關啦 ，biological 嘅，會比較容易聽到嘅時候咧，就會引致到你有哦歡欣嘅感覺。咁、於是咧我就 時候做下問卷睇下大家發夢嘅時候聽到《Sing Hallelujah to the World》係覺得點咩咁樣？咁可能做一個比較可靠嘅統計。 其實真係好浪漫，即係發夢可以一齊發嘅。喺發夢度做問卷，有其他人咩？但係個 point 係咯 ，exactly 就係咁咯，就係、是、你可以用問卷啊，或者用科學方法研究啊，去睇下究竟一隻音樂揾某一類型嘅音樂去大調，究竟普遍而言會喺聽嘅人裏面引起啲咩情感？如果普遍係引起開心嘅情感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話啦。呢隻音樂咧係開心嘅音樂，咁嘅話咧就唔取決於緊嗰個想 express 嘅人咧做啲乜嘢，就算佢想 express 咧呢啲唔開心嘅感覺，但只要佢嗰隻音樂整出嚟咧，係會令到人哋聽到普遍而會覺得開心咧，呢隻音樂都會話佢係開心嘅。咁呢個就係所謂 arousal theory， 就走咗去聽嗰邊而唔係作嗰邊或者表達嗰邊咯。係啦。咁大家 Mantles 覺得點啊？係咪有冇道理可以？因為頭先你覺得expression theory 係 OK 噶嘛？ 我會咁樣諗就係 expressional theory 未必係要咁強，就係所有嘅音樂咧，如果係大調都一定係引起愉快啊、歡愉、興奮。我會咁樣講就係可以係一種 moderate 嘅講法，就係某部分，正如你哋頭先所講，就係某部分大調嘅曲咧係會令到我哋興奮開心。咁所以可能。一種 moderate expressional theory 可以同你啱啱講嗰種嘅 arousal theory 有啲相容嘅地方。 咁於是你嘅講話就係睇咁點決定啊？即係點決定究竟邊隻音樂？即係譬如舉個例，有隻音樂咧、express 嗰個人，譬如作嗰個人啦，或者彈嗰個人，就係、是、想表達唔開心嘅情緒但係聽到嘅時候咧，大部分人覺得開心嘅喎。咁呢隻音樂喺用咩條件去決定究竟佢係屬於開心音樂定唔開心音樂咧？ 按你嘅 theory。 但係頭先你啱啱講咧，就正正顯示咗有兩邊噶嘛，一個咧就係 composer 佢認為嗰種音樂係咩情感，另外一邊咧就係嗰個 listener 佢認為嗰種音樂係咩情感。我哋有冇可能咧區分呢兩種討論音樂同情感關係嘅方向咧？即係第一種就係 expressional theory， 似乎咧係想講多啲就係 composer 佢點樣透過音樂去表達情感，而你啱啱講嘅嗰啲例子咧，就好似話，咦，其實有一種係我哋聽眾聽到，唔係 composer 所想表達嘅情感。咁啊，會唔會其實係有兩個方向咧？ 因為呢度我估係我點理解嗰個哲學問題？而家個哲學問題，我估似乎係咁嘅，就係有啲歌咧，正常人一般而言咧有個直覺嘅，就係聽完之後就已經覺得呢隻歌我即係分類為開心嘅歌，或分類為唔開心嘅歌。咁跟住而家你嘅問你問題就係調轉頭戳翻出嚟。就係緊嗰啲人用咗啲乜嘢嘅 criteria， 用啲咩標準去 judge 去判定嗰隻歌係開心定唔開心？緊佢哋係用表達嗰個人表達咩情感啊想，但係用我哋聽咗之後會有啲乜嘢感受去決定嗰隻歌係開心定唔開心？咁就揾翻嘗試揾翻嗰個標準出嚟咯。咁 that's why 我就會覺得即係 Matt 頭先嗰個講法係 OK， 我覺得就係、是、研究音樂同埋情感嘅關係自然有兩個方向嘅。可以研究作曲家同音樂嘅關係，亦都可以研究 listener 同埋個音樂嘅關係。但係就變咗好似唔 exactly 係嗰個哲學問題，因為哲學問題就變係應該係問我哋一般而言有冇啲判準㗎啦，有冇啲判定㗎啦。但係個判定緊用咗啲咩標準去做個 judgment 咧？咁就於是有兩個 theory 就似乎呢個位置就唔 compatible。 基於呢個問題咧，似乎我覺得有一個可能性就係將所謂 expression theory 將佢睇成為其實某一種 arousal theory。或者將佢以 arousal theory 嗰個 framework 去理解，咩意思呢？就係頭先我哋嘅 formulation 即係 expression theory， 就係我哋點樣去判斷嗰一首歌佢嘅或者嗰個音樂啦，佢表達緊某啲咩情感呢？就係取決於嗰個 performer 或者嗰個 composer 佢想表達咩情感。但係其實呢喺 arousal theory 入面呢，可能可以 formulate 成為其實係嗰一個音樂 arouse 緊嗰個 composer 或者嗰個 performer。佢嘅咩情感，所以咧佢就會以某一種方式去 express 啊，即係佢可能本身有一啲佢有某一種感覺，佢想去 articulate 佢，咁但係佢要揾一啲appropriate 啲恰當啲嘅方式去 express 噶嘛，咁於是佢就要揾一啲，譬如佢用音樂嘅話咧，嗰、那個音樂都要某意下可以 arouse 到對應到佢想 express 嘅嗰一啲情感啦，咁所以其實似乎咧，可能 turn out 喺作曲嘅時候咧。嗰、那個作曲家或者個 performer 同嗰個音樂嘅關係咧，係佢想 express 某啲嘢嘅，但係佢最終去取決，即係去決定嗰一首歌或者嗰個音樂，佢能夠俾我哋 classify 成為係表達緊開心啊定係唔開心嘅嗰種情感咧，其實好取決於嗰一個音樂本身 arouse 到，可能係喺個 performer 或者嗰、那個composer， 定係喺個 listener 嗰度都有一啲相應嘅情感，有一個普遍而言咁樣嘅關係嘅話咧，咁嗰一首歌咧。就係、是我哋斷定佢為 express 緊，或者佢展現緊某一種情感。咁所以呢個以下似乎就arousal theory 可以包埋曬，即係食埋嗰個 expression theory 佢強嗰個位。 但我就覺得幾有啲怪啦呢、這個講法。點樣怪呢？就係、是你咁樣講會唔會有可能？我只係問啫，問題嚟嘅啫，有冇可能？否定 大家咁睇好嘅 問題都係反問 嘅，可以當係反問，有個疑問可能。但係咁嘅，例如好似嚴叔頭先講有一個情況，即係會唔會係作曲家其實想表達某一種情感啦，但係其實喺啲listener 嗰度咧就有另外一種好相反嘅情感。咁呢啲 case 會點樣講啦？呢個第一樣啦。第二樣咧就係頭先講咧話作曲嗰個人咧，如果想表達某個情感咧，嗰首音樂咧應該要喺翻佢自己作嘅時候都要可以 arouse 到同一種嘅情感啊嘛。咁呢個咧應該係要有一種聆聽嘅經驗喎，似乎即係因為而家講音樂啊嘛，即係你唔可以就咁問我作完。如果你咁作完就算，咁你同寫作然後話作個劇本出嚟冇分別噶嘛？你似乎唔係單單作個劇本，而係我要睇到嗰個 drama 啦，類似就正如音樂啦，喺呢個時候咧就唔係單單我話我作咗首歌。喺個五線譜上面就夠，而係我要聽埋。如果係咁嘅話，先 make sense 噶嘛？呢個意思，即係我睇咗個譜，然後有人表演完，我聽完個作曲家自己有呢個感覺，然後我先可以 expect 啲人都有呢個感覺。咁但係咧，似乎歷史咧有好多例子啦，例如啲人最出名講貝多芬啦，你去到後期嘅作品咧，其實佢聽力已經 即係好有問題㗎啦。即係佢可能作完首歌，佢彈，但係佢冇辦法去聽到佢自己作嗰首歌有啲乜嘢情感係 arouse。 未必過，而家聽講萬人都係偷睇國家機密㗎喎。 呢個問呢、這個問題當然係 即係，但大家應該係一個好嘅 challenge。 演化到可以做到呢樣嘢。 係啊，即 係時間唔係好夠，但我簡單回應。我覺得可能有一個講法就係、是、佢哋未必真係要聽咯。即係譬如可以喺佢哋如果熟悉到即係嗰個音樂嘅音符或者一個結構嗰啲時候，可能喺心裏面演奏一次，咁可能某意下可以聽到咁樣。 啊，即係唔需要取決於物理上嘅耳朵咯，係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討論一下呢個 theory 有咩問題。歡迎大家回到嚟第三節嘅自由有計傾。咁啱啱我哋討論緊咧，我哋第二套 theory 啦，即係 arousal theory 嘅利弊啦。咁阿 Howard 咧就嘗試回應咧頭先阿余舉嘅某一個 theory， 即係阿余上次又話：喂，其實某意思上嚟講 ，arousal theory 可以食咗 expression theory 嘅，因為喂你嗰個 composer 都係其中一個 listener 嚟噶嘛 ，in a sense， 咪睇下 arouse 啲乜嘢情感咯喺個 composer 裏面，咁咪知道佢呢只歌係開心定唔開心咯。咁 Howard 就有兩個。counter example 啦，想挑戰啦，係啦，咁其中一個就好出名啦，就係、是、講貝多芬，咦耳仔都唔得嘅，咁但係佢明明都冇聽過，點解佢可以 arousal 咧咁樣？ 可能一個簡單回應就係、是、未必一定要真係 physically 聽到嘅，可能係佢能夠即係貝多芬更加明顯啦，即係佢應該係能夠好自如地 master 曬所有嘅，即係佢作曲嘅時候，佢應該知道嗰一個音符其實係咩聲。跟住嗰個音符係咩聲咁，即係佢有一個咁樣嘅可以 imagine 到嗰啲音樂砌埋出嚟之後 perform 出嚟嘅時候，成個嘅情況係會點樣？咁所以某意下其實佢都可以聽到，即係佢唔係 physical 嚟聽到，可能係 imaginarily 咁樣聽到都唔出奇。咁某意下可能咁樣可以修補到回應到頭先嘅問題。第一個問題可能比較麻煩嘅就係我戴個頭盔先，其實我唔係好知，即係我唔係好識音樂嘅，其實，所以更加唔知道作曲同埋聽歌或者各個喺製作呢個音樂嘅過程嘅時候，涉及嘅唔同嘅持份者佢哋做緊啲咩，我唔係好知嘅。咁但係我有個感覺就係咧，既然作曲嗰個人同埋聽歌嗰個人咧都係人嚟噶嘛，即係佢哋都係聽緊同一首歌，佢哋用緊同一啲嘅基本嘅方法。去做即係去享受緊或者去進行緊音樂嘅工作，咁嘅話似乎有一啲普遍嘅結構都唔出奇啦。即係喺作曲嘅時候、perform 嘅時候、以 listen 嘅時候，佢哋聽到嗰首歌 arouse 出嚟嘅嗰個情感好相似嘅，其實都唔係太難理解。 因為原本 Howard 個問題問，即係以防啲觀眾第三節唔記得咗買，即係翻嚟之後，就係會唔會有機會作曲或者 perform 嗰個人同埋？其他普通嘅 listener 個情感會唔同。咁如果我阿余頭先嗰種比較複雜啲嘅 arousal theory 啊，即係話著重於嗰個 express 嘅嗰個人究竟會 arousal 啲咩情感喺佢裏邊， 包埋 喺裏邊嘅話咧，咁會唔會有機會係佢哋唔同咧咁樣？咁會點樣 classify 呢只音樂係開心定唔開心咧？咁阿余嘅講法就係、是，似乎一般而言，大家都係人啫，係嘛？咁所以就有一啲唔同嘅音樐，同一隻音樂有唔同嘅情感咧，似乎未必一個好 common 嘅 case， 係啦，咁啊， 但係。我姑且講下某一啲我懷疑啦，咁第一樣咧就係話，當然我唔會懷疑貝多芬啦，即係作為一個作曲家咧，即係佢對嗰啲咁嘅技巧嘅掌握咧，已經可能啦，去到話我唔使真係要聽，即係例如我寫某一個 chord 出嚟，我大概已經知係大概會係點樣嘅感覺。 如果完全唔知道就唔會咁寫添啦。 係啦係啦，即係可能會係咁啦，但係亦都有一個情況，因為。作曲啦，即係例如我會認為啦，同好多藝術嘅創作一樣啦，你可能需要啲實驗啦，即係你明我講，即係你唔係話啊，我知道咧我畫畫嘅時候點樣畫咧，就會出現某啲後果。有時候你係唔成畫落去唔知噶嘛，你要做一啲實驗嘛。我好懷疑咧，即係作曲都係同一樣嘢嚟嘅，即係你唔係就咁話啊，我用翻傳統嘅方法，或者我用我以往嘅經驗去作一啲歌之後咧。咁之後咧，我就會知道個效果係點樣。我幾懷疑，唔一定係啦，至少啊，即係我保守啲咁樣講。第二點咧就係、是、我當然同意啦，即係所有人啦，即係 as biological beings 應該有某啲相似嘅結構嘅，即係例如我聽到某啲聲，應該大概有某啲相似嘅經驗啦。但係作曲或者係我即係作曲家同普通藝術家都應該一樣，佢哋應該有。唔同嘅經驗嘅，亦都有唔同嘅部分嘅。你話佢呢個應該唔出奇啊，係咪？即係話 佢哋對音樂啦，我例如而家講作曲家先算啦，可能佢對某一啲嘅音咧，佢哋會特別 sensitive 一啲嘅，而普通人係唔能夠 aware 到嘅。最簡單嘅講，即係可能有 absolute pitch 嗰啲啦，係咪？即係一般人根本唔能夠理解嗰個經驗噶嘛，係咪？係啦。咁點解我要講呢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作曲嘅人個心入邊咧諗住作一首歌啦，跟住嗰首歌咧能夠帶出某個感情喺自己嗰度，佢有幾能夠 expect 個個唔同嘅人都有類似嘅經驗咧？你唔能夠將佢 isolate 嚟噶嘛？即係啊，呢部分就我聽到嘅，普通人就聽到另外一部分，似乎唔可以咁樣講噶嘛。係嘛？即係所以，如果你嗰種講法 make sense 嘅話咧，咁一係咧就作曲家嗰個 expectation 係錯嘅，即係話我因為我聽完我有呢個感覺，所以 expect 個個人都有呢個感覺。我認為呢個第一點係錯啦嚇，即係呢、這個呢、這個諗法有啲問題係啦。咁啦， 呢度我諗可能試下我咁樣回應，或者個問題會複雜啲、嗯，就係後提出咗同用睇第一節已經有講過，就係、是、似乎每個人咧聽同一隻音樂咧。有機會係有唔同嘅情感反應嘅，所以作曲家呢亦都唔能夠好合理地覺得，喂，我咁樣作完之後呢，嗰啲人聽到之後就會有某啲反應，似乎有機會唔同，尤其是作曲家可能第一對某啲音嘅理解會更加厲害啦，咁就肯定啦，即係傳說中畫家可以見到好多隻藍色咁樣，即係我就見到一隻啦就咁音樂家照例都係第二就係似乎對於音樂會引致咩情感呢，似乎又唔僅僅係biological 有股，係同好多第一舉例經驗啦、嗯、有關，即係可能有啲人失戀嘅時候聽嗰隻好開心嘅歌咁樣，唔介意分手嗰一刻聽到咁啊、嗯，自然嗰隻歌對佢嚟講就會唔開心。咁照計有好多係 biological 以外嘅 factor 咧，都似乎會參與到影響到佢會點樣 approach 音樂。咁呢個位咁點算咧？咁我估呢度可以分兩個位討論嘅，就係、是、我自己覺得 arousal theory more or less 係 work 嘅。個位就係因為more or less 係我哋一般覺得某一隻音樂係開心或唔開心咧，我會覺得一般嚟講係用一個好直觀一聽落去冇乜背景之後，我會感受到啲乜嘢嘅感受嚟決定佢係開心定唔開心。咁、呢個位咧，似乎就係人同埋其他人啦，同埋作曲家最 share 嗰個位嚟嘅，因為大家都係人，聽到我成日都話聽到快音樂就會開心啲，慢嘅音樂就會冇咁開心，呢啲似乎係相對共通。但係的確係有個人嘅面向嘅音樂。呢、這個咧就我估 arousal theory 要俾一套更加闊嘅 account 一個理論，去説明其實一個人聽到某隻音樂之後，佢有某啲情感，有冇啲音樂體驗咯？所謂究竟個體驗係由啲咩構成？咁我於是我就想提及一個 further 理論，就係、是、除咗我哋生物嗰層 biological 嗰層咧係有啲共通嘅音樂經驗之外咧，其實我哋音樂經驗仲有另外一層嘅。是比較個人啲嘅，就是關於我哋點樣理解同詮釋嗰隻音樂。咁我就想引入即係一個哲學上面都重要嘅哲學流派，叫詮釋學啦，係啦。咁就係好多時候咧，我哋有 approach， 即係我成日都舉個例子就睇書，即係每個人睇同一本書，譬如我成日講睇《紅樓夢》咁啦。你十歲睇、廿歲睇同五廿歲睇、六廿歲睇咧，係好唔同嘅經驗嚟嘅。呢個係好多時候講《紅樓夢》都有嘅。其實唔止啊，電影都係啦。我成日話我細個睇《東邪西毒》，唔知。就喺度武俠片睇，跟住咦？點解咁樣咧？咁樣係咯。後屘王家衞去到拍嗰個復仇版，連嗰啲緊要打鬥場面都剪埋咁樣，咁又做乜嘢咧？咁樣，但去到而家睇，我覺得好正喎，係嘛？細個就唔知做乜。個原因係因為我哋從唔同嘅出發點去 approach 同一個音樂咧，有唔同嘅 interpretation， 有唔同嘅詮釋。咁你咪用唔同嘅 meaning 咯，係嘛？因為就正如我哋用唔同嘅方法去睇同一本書，你中意或者同一套電影，你中意睇成一套武俠電影。但係將佢睇成一套表達孤獨嘅電影，但係將佢睇成一套表達你忘不了嘅電影。咁你唔同嘅切入點咧，去 read 佢咧，每一個情節、每一部分咧，佢個理解個 meaning 會唔同咗嘅，係嘛？即係之前咧，我哋成日套諗法就係、是，喂，似乎 meaning 係本身喺度，跟住我慢慢去揾嗰啲 meaning 出嚟學到佢。咁、但係喺全修嘅角度嚟講就調轉嘅，就係正正係我哋用冇一啲所謂佢自己喺度嘅 meaning 嘅，反而我哋用唔同嘅即係佢叫 pre-understanding 啦，一啲切入點。去切入佢點樣理解整套作品，於是咧我哋就可能每一個細節表達嘅情感，我哋點樣留意佢，點樣欣賞佢咧，出嚟嘅效果、出嚟嘅 meaning 都會截然不同。於是係好取決於嗰個聽眾或者一個觀眾啦，佢用啲咩出發點去切入。咁反為音樂就會都係啦，就係我哋每個人可能 interpret 同一隻歌嘅時候有唔同嘅切入點嘅。我中意睇成係一隻表達某一個情感或者某一個情況嘅音樂，咁自然咧用嗰個情況去切入咧。佢就可能有某一啲效果，我會有某一啲情感咯，係啦，呢個就表現到喺 biological 以外上面嗰一層點解會唔同， 即所以嚴肅呢一種即用傳識學嘅一啲資源去重新提出嘅呢個理論，好似似乎有兩個明顯嘅，即對比頭先我哋講譬如 expression theory 或者 arousal theory， 有啲明顯嘅優勢就係、是、第一方面佢 cater to 到嗰一種底層啲嘅，即係嗰個 causal 或者 biological 嘅反應，就係、是、我哋可能基於某啲生理嘅結構或者心理嘅結構，佢哋令到我哋聽到某啲音樂嘅時候，某啲 rhythm、某啲聲有產生某一種反應，咁係一個生理嘅基礎嚟嘅。但係似乎另一方面咧，會多一啲嘅就係、是、嗰種喺我哋嘅個人嘅所有，譬如個人嘅歷史啊，或者文化背景啊等等，可以有一啲 meaning 嘅疊加上去，而令到其實聽一首歌嘅時候咧，我哋去判斷嗰種嗰、那個歌嗰一個音樂 arouse 到，或者佢係其實表現緊啲乜嘢嘅情感咧，其實唔純粹取決於嗰個生理嘅基礎。而第二點，我覺得嚴肅呢個理論幾有趣，亦都係我諗幾帶出一點幾強嘅，就係、是、其實佢説明到頭先我哋一路都提到。同一首歌，我哋去判斷佢嗰、那個帶出嚟嘅嗰個情感嘅時候咧，就算同一個人啊，佢嗰、那個如果佢嘅經歷唔同，佢嘅成長背景或者慢慢唔同嘅咧，其實嗰個判斷都係好唔同。咁而頭先嚴肅嘅講法就可以包埋呢個講法，就係、是、因為其實點解會有呢、這個唔同出現咧？唔係因為邊一個階段嘅判斷錯咗。而是因為嗰一個階段或者唔同嘅階段，佢嘅用呢傳授嘅概念就係佢嘅 horizon 唔同咗，佢嘅睇嘢嘅嗰個視域唔同咗，佢嘅背景唔同咗，以至於佢去根據佢嘅背景、佢嘅脈絡去傳釋，即係嗰個listener 或者嗰個傳釋者，佢去理解嗰個音樂嘅時候，聽出嚟嘅成個 meaning， 以至於成個 arouse 出嚟嘅 emotion 都完全唔同咗，即係嗰一個可以有一個咪有 dynamic 啲一個發展或者改變嘅空間都係。理解埋 ，Mental 你覺得點啊？呢個會唔會同你某啲音樂嘅體驗係類近咧？ 我覺得有啲類近，例如舉個例子咧，有一首歌就係你把我灌醉啦。咁一開始咧，我哋會覺得呢首歌哇好悲傷啊，你把我灌醉乜乜乜咁。但係咧，當你聽哇第二個人，例如 Jam 嘅嗰個版本咧，你會哇好亢奮喎、啊，好似要反噬你做乜將我灌醉啊乜乜乜咁。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可能好睇。演奏者啦，甚至聆听者咧，去点样去从佢嘅历史脉络啊，佢嘅生活经验咧，去阅读去理解嗰首歌嘅意义，从而可能会有一啲情感嘅不同。 呢、這个位我想补充少少，就係点解我觉得呢个 theory 强咧，就解释到好多我哋其他音乐经验嘅。譬如举个例，点解有时候你尤其是古典音乐啦，好多人係入唔到嘅，觉得喺度 get 唔到嗰首歌系点喎。點解我哋讀多啲書，認識啲音樂嘅歷史或者個理論背景，可以令到我哋可以欣賞多啲咧？就是、因為我哋嗰個視域唔同咗、我哋多咗理解首歌嘅嗰個背景之後咧，我哋可以就多一個唔同嘅角度欣賞，個切入點就變咗啦，就識得原本 get 唔到，而家 get 到佢講啲乜嘢，我哋可以有啲咩情感。另外都係解釋點解樂評會重要咯、即係有時候咧用唔同嘅樂評咧，就正正係嘗試打開我哋嗰個作品嘅另外啲可能。咁我哋試下咁樣 read 個作品啦，咁我就會留意唔同嘅位、唔同嘅音。就呢首唔同嘅音樂體驗，個音樂嘅情感都可以因而唔同啊！呢啲話我覺得係顯示咗咧，喺 biological 嗰層以上咧，仲有一樣唔同嘅 component 喺度，去決定我哋個音樂體驗咯。係啦，我諗唔知口活你覺得點樣？ 如果你問我咧，我有啲位都唔係好肯定係咪嘅。咁但係我估啦，喺呢一個版本嘅 arousal theory， 我估你當呢個係 arousal theory。 hold 住先，我哋時間有限，下一節翻嚟咧，繼續俾你講下你嘅音樂體驗。歡迎大家回到最後一節的自由界傾。咁啱啱 Howard 就嘗試俾啲回應啦，關於頭先一套傳識學嘅理論點樣應用喺音樂上邊。 係，其實咧，咁我當然對好多理論咧都有一啲保留啦、skepticism 啦，但我覺得大致上嘅方向都係啱嘅。即係講翻古典音樂咁先算啦，因為古典音樂似乎預設咗好多一啲背景啦，即係例如你想欣賞一首歌，例如嗰首歌咧有四個樂章，有個每個樂章成20分鐘嘅。咁如果你好似冇啲恰當嘅背景知識咧，你係完全捱唔到嘅。你信我，即係 你自己有冇啲個人體驗咧？即係有啲咩歌你係咁嘅咧？初時你係 get 唔得嘅咁樣，頂唔順，但係後屘你啲背景知識就好似又 OK 咯。 其實都唔少嘅，即係但係 但我而家想講個背景知識，通常都係講例如話即係例如奏鳴曲式啊，即係例如你大概知道啲歌咧嘅推演咧係其實有啲結構嘅。咁你一開頭唔識啊嘛，咁你咪一聽二十分鐘，覺得哇好辛苦，勁辛苦。即係你唔好話叫我舉一個例子，我好多好多嘅 symphony 都係咁樣嘅，即係比較浪漫時代或者係古典時代都有呢啲咁嘅情況嘅。但係一旦你開始即係我識有學少少音樂咁樣啦，咁開始學識咗點去做一啲分析咁樣啦，咁你慢慢又覺得，其實係可以掌握到喎。咁你一旦掌握到首歌，例如嗰啲 melody 啊，或者嗰啲結構咧，咁你就開始慢慢欣賞到啦。即係，所以我覺得頭先個講法係大致上方向我都會同意嘅，係啦。咁當然我有第二啲， 你有保留的地方嘛？咁你保留嘅地方 係保留嘅地方就係、是其實有好多時咧，我覺得一首歌咧都似乎真係可以冇嗰啲背景知識。而都的確可以講到佢開心定唔開心，即係我講一般普遍嘅一啲直覺啦。嚇、呢個咧就似乎啦，無論係嗰個詮釋係幾，你可以俾一個點嘅詮釋佢咧，即係你唔會話咁容易。我講咁容易啊，即係唔係話一定唔得啦嚇，即係唔會咁容易由一首開心嘅歌變成聽到好多唔開心嘅嘢咯。係啦 ，and vice versa 係啦咁。 我其實認同嘅，所以我頭先我講話就係、是。我覺得 Arousal Theory 仲可以啱嘅位置就係、其實佢第一隻歌開唔開心咧，可能係比較生物學嗰個層次決定咗嘅，即係就會決定咗開心定唔開心嘅本身。但係咧，我即係話一個個人嘅音樂體驗咧，似乎係複雜同埋 rich 好多嘅，有好多層次。所以咧，正正就係使得咧，就算一隻其實佢本身係開心嘅歌，就正如你話齋啦，佢本身係開心嘅，但我哋仍然可以聽到啲唔開心嘅情感啊。如果你有足夠多嘅詮釋空間，或者有某一啲詮釋嘅切入點，就會令到我哋反而覺得咧。個 which 位就係咁啊，就係、是、有啲我好似佢開心嘅，我明明個身體仲聽到覺得佢開心嘅，紅撞嘅，歡欣嘅，但係跟住會加埋詮釋之後咧，又覺得多一重 over all 係唔開心嘅情感喺度。咁我有個例子啊，譬如有個二十世紀嘅俄羅斯作曲家，或者嗰時蘇聯嘅作曲家啦，叫Shostakovich。咁咧佢嘅第五交響樂咧好出名嘅，就係咧佢本身隻音樂係好紅撞、好歡欣、好開心嘅，聽落去應該係。咁呢個係佢，我諗人人聽到都會覺得係。但如果大家知道其實嗰個歷史背景同埋點解做呢隻歌咧，咁就發現係好唔同啦。點解咧？後來你好似有故仔喎，知道？ 其實就唔係好熟嘅，但係咧嗱個故事大概就係話Shostakovich 咧係即係佢作嗰首歌之前咧，咁咧其實咧佢有好多比較稍為實驗性嘅作品嘅，但當然佢就唔係好實驗啦，但係即係有一啲咁嘅實驗性嘅作品嘅。咁嗰陣時你知道啦，蘇聯有好多管制㗎嘛，喺創作入面，即係嗰個創作要喺某個框架入面啦。咁但係呢，佢就有一次呢就作咗一首即係一個 opera 咁樣啦。咁有一個咁呢，佢就同平時呢個官方嘅評價好唔同啊。嗰首歌呢係直頭嗰個 opera 直頭係俾Stalin 呢指名道姓係話係墮落嘅音樂咁樣啦。咁係呢個係佢其實佢生平有幾次都俾官方咧就係咁樣批評嘅。呢個係佢第一次嘅批評啦。咁佢俾人批評完之後咧，佢就好似特登咧要作翻首比較保守啲曲式咧，你望翻個結構咧，即係有啲似翻以前古典稍為古典一啲嘅一啲，即係有四個 movement 啊，四個 movement 咧又 follow 翻某啲曲式啊咁樣啦，你就覺得哇佢突然間可以係啦，符合翻啲社會主義，即係可以表社會主義底下嘅音樂創作咁樣啦。但如果你知道佢背後嘅一啲諗法，你就覺得哇，其實係有啲反諷嘅感覺咁樣嘅。呢、這個就係、是、如果你知道咗呢個背景嘅話咧，你好似聽多咗一啲嘢，咁 係 啦， 就會更加可以喺詮釋上就係你身體仍然感受到佢係開心嘅歌。但你就反而感受到一種悲涼、反諷同埋凄慘咯 ，in a sense， 甚至可以聯想到感受到嗰時蘇聯嘅體制下面有幾咁壓迫咯，個人。咁於是我哋呢個係我講嘅例子，就係、是、的確係嘅。有時候咧，我哋會嗰個情感咧係未必有咁共通，或者有時係即本身隻歌係開心嘅，但係嗰個詮釋體驗就係、是、又有開心嘅底，加埋個唔開心詮釋咧，嗰個風雜位先嚟就係、是、咁開心嘅歌，我都聽到個唔開心位咧，先至令到嗰個音樂有個張力，那個 musical experience 先至夠 rich 咯。係呢個我覺得係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回應到 Howard 嗰個諗法。 其實我有啲覺得咧，Arousal Theory 咧係就算係啱咧，即係我當啱咧，都幾唔好有用啊。somehow 即係點解唔好有用咧？如果你將 Arousal Theory 咧睇成係一啲話啊，我判斷嗰首音樂咧開唔開心咧， 係一啲基於我哋一啲 biological 嘅一啲反應嘅話咧，咁其實你考慮埋頭先我哋討論咁耐，原來咧話我哋欣賞一個音樂啦，或者我哋聽音樂嘅時候嗰啲經驗咧，其實係一啲非常複雜嘅嘢嚟嘅，即係唔係單單係話話我嚟我俾支針吉多嘢，哎呀好痛，唔係咁簡單嘅 biological， 反而係中間有好多嘢 media 嘅話咧，咁我當佢啱啦，咁又點咧？好似解釋唔到我哋好多好多其他更加複雜嘅一啲嘅經驗咯。其實我諗唔係單單係音樂啦，不過我哋而家講音樂，即係例如好多藝術嘅嘢都係咁噶嘛。即係你望到個雕像話，哇好靚，但係你唔知道其實原來有好多 reference 喺背後嘅，係啦。所以咧，你嘅欣賞就有啲即係硬係爭啲啦。音樂都會係咁樣咯，係啦。 我估認同嘅，所以變咗我哋而家要認清我哋呢個討論。同埋 Arousal Theory 想做嘅工作係點咯？即係我諗係其中一部分就係咧起碼分析哲學啦，或者某啲哲學嘅工作就係希望將嗰個問題拆到好細，去解決某一個細嘅問題先嘅。即係譬如音樂嘅情感好複雜嘅，但我哋起碼有一部分就係覺得咧，某呢個本身似乎就係開心或者唔開心，或者某啲情感，我哋先解決咗嗰個問題，跟住再講啦。但係你個人嘅音樂體驗咧又豐富啲喎，咁其他部分係點咧？咁我頭先就補充嘅就係用詮釋學。可唔可以補足到佢？咁所以 Arousal Theory 個作用真係細啲嘅，就係攞嚟説明嗰啲歌本身係開心唔開心，咪點樣決定到咯？係啦。 所以如果但係我有一個呢個唔係批評啊，即係問題，就係、是、覺得嚴肅頭先 present 出嚟嘅嗰個 formulation， 即係其實一套 Arousal Theory， 而呢套 Arousal Theory 咧有一個生物學嘅基礎嘅，而喺一啲用傳識學嘅資源去補救之後咧，就説明埋喺生物以上嘅嗰啲 variety 咁樣，咁嘗試有一個 comprehensive 嘅理論去説明究竟我聽音樂嘅時候獲得某種情感嘅時候 arouse 某種情感，其實個 mechanism 係點樣，從而去補足 arousal theory。如果純粹用 biological 去講咧，可能講唔足嘅地方。但我純粹有一個，我覺得要去。即係要令到呢一個理論更加強或者更加 sophisticated 嘅話咧，要處理嘅問題就係究竟嗰個 biological 嘅基礎同埋嗰個所謂用傳識學或者係嗰個所謂文化、個人嘅歷史啊、個人嘅 meaning 啊，佢哋嗰個中間嘅張力或者佢哋個分界會係點樣？因為有一個嚴肅頭先，我諗你嘅立場就係有一個基礎嘅定調嘅，其實就係快嘅音樂。開心，慢嘅音樂冇咁開心，或者沉鬱啲，然之後再有一啲文化上或者個人嘅經歷上嘅補充，令到佢成個豐富咗。但係個基本嘅個調已經定咗啦，就係佢因為快嘅話咧，就 biological 決定咗我哋有開心嘅感覺。 嗯、 但係似乎有一啲可能性咧、就是，就係其實咧，我哋喺一個相當足夠嘅文化或者足夠嘅個人嘅經歷。譬如可能就係一舉呢例子就知道我哋嘅文化背景唔同啦。就係、是有一啲譬如有一首配樂就係、是、本身嗰首歌咧就好慢嘅，係啲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嘅慢歌。咁佢用咗嚟配一首咧配一套電影嘅其中一幕，就係、是、其實嗰個人係一個有超能力嘅人啦。咁佢行得好快嘅，咁佢聽住一首好慢嘅歌，咁成個場景就係、是描述佢行得好快去做某啲任務咁嘅東西啦。咁於是咧，之後我再聽翻呢首歌咧，就覺得自己都行得快咗咁。即係成首歌俾我嘅感覺都好唔同，完全唔同咗。咁、那個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是，我 point out 一個可能要再處理嘅地方就係、是，似乎有啲情況咧，嗰、那個 biological 嘅基礎咧未必定得咁實嘅，可能喺文化又好，個人嘅歷史又好，即係一啲 meaning 嘅傳釋又好咧。佢可能可以某意係完全推翻，完全去改變咗原先嗰個 biological 嘅個定調。 這個我諗起 Mantos 講嘅另一個例子喎，即係又係有一隻歌原本唔係咁嘅 meaning 咧、嗯，但係後屘而家聽到只個個都覺得好傷心嘅，係、嘛？ 嗰首歌咧就叫做 Meditation 啦。咁其實 聽呢個名唔知咩嚟嘅。 個旋律咧你應該會聽過就哒哒哒哒哒哒嗰首。咁啊，即係喺邊度嚟呢？通常就係睇粵語唱片，例如一套咧叫做《可憐天下父母心》啊。咁啊， 點解你傾到識嘅呢啲嘢？ 其實有啲好嘢。 我就冇乜點睇過嘅。不過咧，重點咧就係、是，如果咧你未睇過呢套粵語唱片咧，例如我咧本身聽呢首歌咧，我會覺得就悶咯。咁但係咧，哇！ 你覺得悶啊？原來係 啊，我覺得悶啊。咁不過咧，普遍咧，我聽翻咧，大部分人聽呢首歌咧，都會覺得慢咯，慢得嚟就係、是、哦，有啲悶啊、憂傷啊嗰啲。咁再配合埋嗰啲畫面之後咧，我哋會發現，咦，其實係 confirm 咗我哋呢一種嘅感覺，就係、是。憂傷咯， 但佢原本唔係噶嘛，係嘛？ 原本首歌咧，佢就係沉思咯，就係想講沉思。咁、其實並唔係想講任何憂傷啊、悶啊 咁啊，當然沉思唔一定。 所以事實上就係可能有機會初時聽咧，生物學個 level 未必咁感受到佢憂傷嘅位置。 嗯。 但係咧，自從咧，即係俾粵語長片洗腦洗得多之後，洗到即係由少到夜瞓嘅小朋友睇完之後咧，就會慢慢嗰只歌聽到之後好憂傷啦咁樣。但係可能最初原來冇睇過嘅時候係唔覺嘅，係嘛？咁我都明白嘅，所以呢個就變咗係複雜啦。就係、是、究竟 biological 嗰層同埋interpretive 嗰層咧係點樣 interact？ 咁我原本覺得好似好緊㗎嘛，咁個麻煩位就係我都唔好肯定點啊，即係你咁講嘅時候就變咗係嗰啲上層建築所謂 interpretation 嗰啲咧，可以 重新 決定翻 biological 我哋某一啲反應，係啊，呢個就顯示咗，即係如果係得嘅話，就係、是、人係啲複雜啲嘅生物啦，即係就算好生物學嗰個 level 咧，都有機會係嗰個直接嘅情感係唔一樣，係啊，即係我估係一定係有呢個類似嘅效果喺度，係啦。咁即係我唔知會唔會有啲類似啊，即係譬如性虐待咁樣啦，可能都係即係原本係同嘅，但係經過好多複雜嘅人生體驗啦、詮釋切入之後咧， 唔知咩 以後再咁翻，即係唔知你行咗，唔知行唔好行錯，唔係有問題嘅，即係唔知你行咗啲咩路，甚至可能你對於痛呢個一般而言覺得唔好嘅情感咧，可能你反而會有一個生物學上面啦，都覺得係正嘅體驗。 即係純粹係理解佢嘅意義唔同咗，係直情係你嘅感受都唔同咗，可能 係啊，即係開始揾針吉自己啊，或者 痛都係會痛快， 係啦，痛快係啦，就個快喺度係啦。咁我哋咁呢集我諗時間差唔多啦。事實上音樂同埋哲學咧有好多可以討論嘅空間。咁我哋今集就 focus 咗喺討論音樂同情感之間嘅關係。咁我知道有時有啲理論都唔係容易理解，但係希望大家多少去感受到咧音樂嗰個哲學位。